谁心里带着伤。 心出了解， 怎么说你才明白？ 清楚了解， 你还在不在？ 全世界都在变， 我却变得装。 你纵然不言悔，却从不曾了解，我要的不过就是能安定的感觉。怕真心出了界， 我却已明白， 我已经做不开， 幸福的门为你开， 别只给你的爱，却不给我未来，我为什么等待？ 还是一样转。

谁破心来着？真没你好，是不是

什么都觉得，原来你是我的主打歌，你在说什么，只听一次也没记得。 伴着音乐，baby， 你的眼睛是一弯深邃的湖水，忽明忽灭，掩藏不可思议的美，让我晕眩在悬崖边，谁知一睁眼就不见。 Waiting for you， I'm waiting for you， Waiting for you， Kiss me

等待 落的时候，我知道你和他已经不再牵手，多想走过去陪你喝一杯酒，就让这杯解千愁。你和他难分难舍的时候，我知道你哭着也想把他挽留，可是到最后他还是会回首，把你丢在孤单的路口。为什么所有天下痴情的人没有得到真爱都誓不罢休，可是当你早已失去他的温柔，才明白痴情也可以换来伤口。爱情总是可遇不可求，别再为了伤了你的他而难受，你爱的人想和你分手，总会给你伤心的理由。爱情总是可遇不可求，别再为了他在寂寞夜里守候，人生本来苦苦短暂，不能总在悲伤的世界里停留。分难舍的时候，我知道你哭着也想把他挽留，可是到最后他还是会回首，把你丢在孤单的路口。为什么所有天下痴情的人没有得到真爱都誓不罢休，可是当你早已失去他的温柔，才明白痴情也可以换来伤口。爱情 哟，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